欢迎回来，这里依然是精彩不间断的娱乐大篷车，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。在今天的旅行中呢，我们继续来回顾新中国成立的辉煌60年。同样在这一年1960年，经典的歌剧《红珊瑚》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海政歌剧团出演于北京，大获成功，而且有很多的歌剧的选曲都被广为传唱，尤其是《珊瑚颂》更是经久不衰。不过在这部歌剧创作之初，还遇到了一个大问题，就是如何能够把歌剧这种舞台形式加入民族的元素呢？我们先来重温一下歌剧《红珊瑚》当中的选曲《珊瑚颂》，来自赵云清。刚刚各位听到的是赵云清演唱的《珊瑚颂》。前面我们提到了这部歌剧在创作之初就遇到了一个大问题，歌剧如何民族化呢？其实当时创作人员的心里都没有非常清晰的脉络，于是他们就采取了最原始的方法，首先从剧作、表演、舞美、服装、音乐全面的戏剧化，接着编剧没有写完本子，作曲就先发出去采风，再接着本子也还没有呢，演员也先发出去学习，演员也不是学习歌剧，而是学戏，黄梅戏、梆子、昆曲等等，什么剧种都要学。就这样，为了争口气儿，学习中国戏曲的海军文工团员创造了中国民族歌剧《红珊瑚》，算是一部巨制了。好了，到这里看看时间，我们今天的旅行也要跟各位说一声再会了。最后为您送上的是歌剧《红珊瑚》当中的选曲《海风阵阵愁杀人》，来自赵云清。歌声当中，司机韩涛代表调研头头，感谢各位的乘坐了，我们下次旅行不见不散。